带着祷告。亲爱主，你的百姓在你圣所里面聚集，主啊，我们有聆听你借着先知的启示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帮助我们你的百姓在你圣所里面专注的时候，你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明白进入你的话语，特别那些难懂的意象的经文，使得你的话语能够清晰解明给我们，也遮盖仆人的软弱，使得在这里传讲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信息的时候，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活在生活当中。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新的生命的群体，称为教会。在救赎的过程中间，我们都清楚，没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救赎，使得我们这些本该死在罪恶和过犯中间的人，因着他的救赎，我们成为了一个教会的家，大家庭。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我们知道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呢，神也很喜悦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蒙神自己的建造，我们也彼此的建造。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借着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借着他八个意象中间的其中一个意象，来思想建造圣殿，建造教会，在我们中间应当如何靠着主我们被建造，也靠着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彼此建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撒迦利亚先知跟哈该先知是被掳的先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按照先知耶利米的预言，70年他们要回归。在历史中间，的确他们在大约70年以后，他们有3批人回来建立圣殿、建立圣所、建立圣名、建立圣墙、圣城，有3个时期的建造。我想这是许多历史的常识，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或者约书亚，他们第一批带回来接近5万人。当然这5万人是被掳在巴比伦中间的犹太人中间的少数，但是这群人被激励要回来建立神自己的圣殿，这是第一批回来的。然后第二批就是大约80年以后，那位文士以斯拉，他带着神给他的托付和对圣言的忠心的教导，回到耶路撒冷，要建立圣名的敬拜的生活，或者建立圣名。然后后来又过13年，神又差遣一位叫尼希米的人，从波斯王国回来，要建造那些被破损的城墙、圣城。我们看见3批的圣殿、圣名和圣城的建造，都是神的手在那里推动的历史，使得那些外邦强大的帝国都伏在神自己全能底下，使得神借着先知70年以前的预言，可以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来成就这件事情。对那些认真研究预言的人来说，是不得不惊叹，这位神可以，好像人都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借着先知的启示，他的大能仍然在历史中间不断的推行他的旨意，他不会忘记。神也，他也激动神的百姓在历史中间，包括外邦的君王一起来成就他的心意。这是历史的背景。然后我们来看见这个先知的信息，这样的背景是当年第一批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后裔，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神鼓励他要回来的时候，第一批回来在公元前538年，有些学者说537年，这是一个很小的争议，就在半年中间的争议，但是我们大概知道537年、538年这个时期，或者说色巴沙那个人是不是所罗巴伯是同一个人，这些都是学者们去争议，但是大概来说就是第一批带回来是公元前537到38年这段时间回来。他们第一批回来以后来建造圣殿，所罗巴伯先把神的百姓安顿在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件事情他们做了，在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记载，他们第一个是恢复敬拜。他这个不只是一个政治的手段，要把神的名聚集在一起，他们乃是知道他们被掳七十年 是因为得罪神。所罗巴伯没有忘记先知的提醒，当年他的民族为什么被这么大一个外国的力量，一个外邦的力量把他掳到被外邦去，是因为百姓的罪，从君王到祭司到先知都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被掳70年。回来以后他们知道是因为得罪神被掳，所以他们首先恢复敬拜的生活，借着建造祭坛。所以我们看见所罗巴伯回来圣民安顿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造祭坛。那时候神的百姓非常齐心一起来建造圣殿祭坛。大家可以翻以斯拉记第四章，那里有一些细节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也知道建造中间神的旨意在这里如何彰显。以斯拉记，大家往前面点翻以斯拉记第四章，这里第三章里面建造刚才讲的第三章第三章是建造祭坛，第四章呢就遇到困难。我们先看第四章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那时候回来的第一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第三章第一节住在各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兄弟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兄弟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烧燔祭。这是所罗巴伯回来恢复圣民敬拜生活，神的百姓敬拜生活的第一件事情是重新恢复敬拜。建立祭坛还不够，大家知道建立祭坛以后发现他们当然已经知道神的殿荒凉，当年神借着智慧之王所罗门所建的那位宫殿，那位第一个圣殿已经被废，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建立祭坛之后，他们要重建圣殿，在原来的旧址上重建圣殿。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记载，我们不一一的读，但是知道可以想象的遭到了当年一些政治势力的抵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更早一批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首先被掳了一批到亚述帝国去。那亚述帝国有一些帝国的政策，就是把一些国家的人抓来，再把一些别的国家的人再放到那边去，然后来破坏他们民族的纯洁性，使得他们将来没有叛乱的后险，一些危险。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一群人，就是混杂的人，叫撒玛利亚人。这时候撒玛利亚人看见以色列人要回来重建圣殿，他们就非常紧张，所以那些领袖和他的百姓一起起来来抵挡以色列人建圣殿。当然他们是出于对政治上的考量，惧怕他们回来重新恢复以色列强大当年像所罗门大卫时代的辉煌，他们害怕。所以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记载了许多那些抵挡那些外邦的势力在那里，在特别是撒玛利亚人来的对以色列人的抵挡。所以从公元前438年一直在那里祭坛之后，大约2年以后宫就停止了，停了16年的时间，一直到公元前538年停了16年时间，到公元前520年建了2年之后停了16年，18年过去了。到了公元前520年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圣殿也没建起来，神的百姓也非常的低迷，灵性生活在以色列不像回归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时间也过去了。然后神就兴起两个先知，一个叫哈该，一个叫撒加利亚，就是今天我们要传递的信息。他们兴起两位先知，哈该比较老一些，那时候他可能在被掳的过程中间生了，或者是很小的时候被抓到巴比伦去，随着他的父母。但撒加利亚呢，却是有点像 ABC 一样，他是在巴比伦生的，是很年轻的，回来年轻的先知。这两位两位先知一老一少一起来鼓励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当时的以色列民再重新起来，来建造神的殿。在建殿过程中间，初期是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拦阻，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敌对势力的拦阻， 但是在停工16年以后，然后百姓，神的百姓也慢慢适应那种自己过起舒适的生活，但是神的殿却荒凉。所以在哈该先知里面第一篇非常严厉的信息说，指出来今天你们为什么收成天地，就是你们很劳苦却没有收成，你们好像付出很大的心力，但是却得到的东西好像就被风一下就吹去了。所以好像你们很辛苦，但是却不能够把财宝留住。他指出是神对他们的审判，是因为他们说出一句，先知说出一句非常刺激他们也让他们反省的话。他说，你们还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面，大房子里面，但是神的殿却是荒凉。所以你看，圣殿当年是受到外邦势力的拦阻，他们停下来的，但是停了十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百姓也非常喜欢，也很舒适的过起自己奢华的生活，但是圣殿却是荒凉。所以神借着哈该先知，也借着后来的撒迦利亚先知，来鼓励神的百姓悔改，回到神面前，来重新来建立圣殿。那圣经记载非常清楚，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或者耶稣亚大祭司，因为先知在那里鼓励他神的话，所以他们又重新复兴起来，来带领神的百姓重新来建造圣殿。我们来看，再回到刚才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来看见这个先知第四个，然后神给撒迦利亚有在一个晚上给他八个异象，其中我们今天讲的其中一个异象就是在第四章这里，是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所罗巴伯，激励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一起起来来建造圣殿，重新来建造圣殿。虽然当年受到拦阻被停工了，虽然神的百姓灵性很低迷停工了，但是先知在这里来鼓励所罗巴伯，神必要用他来重新建造圣殿，并且也告诉他，提醒他应该有从哪里得到属灵的资源来建造圣殿。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思想这两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首先神来的激励是借着先知的话语，刚才提过，借着哈该先知，借着撒迦利亚两位先知来激励他们。当18年过去了，受到外面的拦阻，里面的低迷，灵性的低迷，使得圣殿神召他们回来要做的事情不能够成就。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就在18年以后，神兴起两位先知来鼓励他们。神甚至用圣经上说，甚至用激动他们的心，不只是鼓励他们，还有一点点刺激他们。那刺激不只是先知，这位所罗巴伯政治领袖，他也刺激神的百姓。包括刚才提过的话，你们自己过非常舒适的生活，神的殿却是荒凉，这样的一种光景，使得他们神的名不能够蒙神的祝福。所以先知的话在那里激励他们，帮助我们今天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建造神的殿。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建圣殿，我们也不一定现在要扩堂再重新建殿，但是建造是有很深的，不只是外表的物质上的建造，更深的建造是灵性上的建造。我想这地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灵性的建造要从神的话语的激励中间开始。圣经从来没有只把先知的话当作人的话，先知的话圣经在另外一处说，神的话来激励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以借着神的道来激励重新建殿的工作。我想今天也是许多弟兄姊妹愿意参与神的侍奉，教会的侍奉，愿意参与各样的工作，我们首先也需要被激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焦点都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配偶、儿女、教育、工作上的那些不定感，这些事情好像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焦点都放在这些好像没完没了的一些事情上。不久前听到一个弟兄说，去一个教会祷告会，几乎他是礼拜天崇拜，在主日讲台上几乎都是，哎呀那个生病了，哎呀那个呼吸又不好，他不提名字了，那个孩子又怎么样了， 悖逆的，那个谁谁工作快没了，那个人在医院快不行了。他说去那里崇拜，不是这些不好。他说那天崇拜就感觉在那里，哇，神的百姓怎么在那里，本来应该是提升来敬拜神的，在那里成了一个好像在那里诉说教会的苦难一样。不是为弟兄姊妹祷告这些细节不对，而是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礼拜三晚上也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大家如果也收到我有40多位弟兄姊妹，他因为愿意参加祷告会或者在家里祷告，收到我的祷告的通讯，里面我会加黑体的字，不是那些事情特别重要，而是说祷告的时候有些焦点，像短宣，像宣教士，像教会的一些家庭崇拜，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加黑体字，乃是这个群体的神的百姓一起建造的生活。不是个人的苦难、个人的软弱、个人家庭的事情不重要，乃是放在一个更大的神的救恩的计划教会的群体当中来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难处，甚至一些不方便而已。所以要用神的道来建造我们，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会看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放在一个合理的角度来看。或许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眺望，借着先知，就像当年的时代，很可能他们过富有的生活，但是富人也有富人的问题。我前不久还听到一个人说，中国的富人的生活质量不太高。我很奇怪，富人一般都过得很好的生活，怎么富人生活不太质量不高呢？他说因为有雾霾。哦，我说对，中国的富人也要吸雾霾。只要是人，只要是罪人，相信是罪人，有钱没钱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一天到晚的焦点全是在我们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就不知道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我们甚至也不太知道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祷告，是否只是为一家一家一家数过去所谓的困难，所谓的儿女的悖逆、婚姻的困难，所有这些事情祷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只集中在这些事情上，这是一个没有方向的群体，没有目标的一个群体。其实神也不太，他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是干什么的，他就成为我们好像守护神，保护我们安全，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辈子而已。那样的人生是一个其实非常可怜、没有使命的人生，也不可能，没有使命的人也不可能有激情。他的生活就像当年巴比伦回来那些富人一样，他们过着奢华、过着安逸的生活，却敬拜却是个荒凉。你想想，一群巴比伦回来带很多钱财回来的人，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虽然是被掳去，他们后来发展其实经济非常好，有点像当年刚回去的那些海归的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海归第一批回去的海归都是自愿回去的，不是被迫回去的，好多是公司派回去做总管的，是非常是精英级的。那些人就可能就像当年巴比伦回去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过起舒适的生活、豪华的生活，但是圣殿却是荒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他们的敬拜是火热的、是蒙神喜悦的。所以首先他们得到神话语借着先知的激励，他们重新起来来建造圣殿。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使他来激励他。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第七节，这里第七节圣经说，大山那里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的呼喊说，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和你到你这里来了。这地方渐渐刚才说遇到困难难阻，但是这些大山或者说困难重重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这些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神必要除去他们的大山，就是那些外邦来的压力，那些来的破坏，他们那些人用诡计来混入 想混入神的百姓的群体中间来破坏他们的建造。但是这地方应许说，所罗巴伯的手，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罗巴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完成这功。所以神现在兴起先知说，他的手立了根基，必定会完成这功。我跟大家讲过，以色列的先知不是一件非常容易被称为先知的。这些人的书信被留到这里，历史中间是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大家还记得吗？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考验，他才成为一个先知的书信在这里？必须用什么检验？他说的话要怎样能够应验？在耶利米的时代，也很多先知说起一些平安啊，平安啊，没事了，我们不会被抓去的，说过这样的话，那些人都不会在先知书里面了，只会做一个反面的教材。这些人说过跟历史不符合的话，假先知。所以那些人如果要惩治的话，需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以色列的先知经历苦难，经历羞辱，但是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先知他预言的事情应验了，所以他的话就被当作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个标准是非常客观，也是大家可以认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如果自称为先知的人讲话历史上不能够实现的话，其实这是不可能成为先知的。也像在大家看见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有许多的兴起来讲一些预言耶稣哪一天来的啊，我们看历史上很多次结果都没来，于是他们都在调整。我不知道为什么调整之后那样的人还可以领导他们的那样的宗派，他们被称为异端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些是神告诉先知说，所罗巴伯兴起的殿必定会完成。所以所罗巴伯受这个话的激励，神应许他，他必要起来。在哈该书第二章里面，不但是要起来，他还应许万国的珍宝，神要震动万国，使珍宝运来建圣殿。大家知道建殿需要钱，所罗巴伯也深深的知道。所以这些财宝从哪里来？这些资源从哪里来呢？神说我要震动万国，使他的资源运来，万国的珍宝要运来建神的殿。所以神的百姓不要惧怕我们缺乏资源，神会供应，神会震动万国的珍宝。最近我看了一个小小的见证，很受激励。他说在加州，南加州有一位姊妹，她去到一些地方，看见有些士兵的疗养院，也看见一些其他的很各种各样的疗养院的时候，她心里非常的想到神的一些仆人，一些服侍神一辈子的老人家，退休以后好像没有人照顾，她心里很难过。她想盖一个老人院、疗养院给老传道人，那些退休的老传道人。他祷告之后心里非常的平安，也很高兴，并且知道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神给他$25,000的钱来盖这个疗养院，这比较早以前。但是他就有这个感动以后，他就到一个地方去，他就想要盖疗养院，他就交了几百块钱的押金。他说我先交定金，我后面会交上$25,000。他心里很平安，很高兴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祷告了。祷告祷告祷告，时间快到了，应该交还$25,000的时间快到了，但是没有。但是他心里也没有着急。这位姊妹是得到了一种圣灵的恩赐，叫信心的恩赐。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他是在与神同行中间，跟神很近，有点像穆勒、像戴德森那种信心。他就是很清楚神会供应这笔钱，但是还没有临到，他也没紧张，他继续祷告。后来直到有个消息来，接近他快要建疗养院的时候，快要交拿钱的时候，他说那边附近开了个煤矿，煤矿呢公路要从他前面修过，那块地他押金那块地经过，那他要卖的话，这块地他就会转手拿钱，问他要卖，卖不卖？他不卖，他因为要盖疗养院不能够卖。那租不租？他也不租。他说呢，你这样子，你要用从这里经过呢，有一个要求，我不卖也不租，但是如果你要是给我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是什么呢？是你的开出来的煤炼成煤油以后的5%，你的产品的5%归我，你就可以从这里过来，这块地就可以让你，他边上就可以开疗养院。后来这个协议就达成了， 经过那个公司煤矿公司精确的计算，寄来一张支票，你猜多少钱？刚好25000块钱，25000美元。啊，姊妹收到的，非常感恩，就开始他的计划了，开疗养院。这个市场很大啊，这个第一批钱就25000块钱，后面还不断的寄钱来的，因为煤是5%的煤油卖出来，那不断的来哈。但是他只要25000块钱就可以开始了。结果后来大风雨，结果煤矿的口啊，他25000块钱收到以后，遇到很大的一个风雨，结果把那个煤矿的口就堵住了，煤开不出来了，就收到25000块钱，后来再也没有了，啊，非常欢喜快乐，所以用这笔钱啊，用预备这笔钱来让他盖了为老年盖了老传道人盖了一个退休和疗养中心。但他后来还有其他的，就因为这样感人的见证，许多人许多教会愿意支持，那个帮助了许多老一辈的传道人退休的时候在那里得到身心得到修整。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从神来的感动，心里非常清楚神要做这工，而且也用历史的奇迹来预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我这样的想法，无神论的想法哈，那种以前那种试探，一种怀疑，哎，这是碰巧，有没有人这样想法？如果你有这想法，我建议你去看穆勒传。我以前跟你讲过，跟大家讲过，穆勒一生有5万到6万个祷告，一生有5万6万个类似这样的祷告应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科学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什么叫偶然？偶然就是一生碰巧一两次哈，叫偶然。如果一生有碰巧5万次，你认为那是偶然吗？比如说，你说话不会说话哈，你讲话刺激人，别人就发火；你再跟另外一个人不会讲话，那个人又发火，你会认为这是偶然吗？还是说，哎呀，我讲话要控制一点，不要乱讲话，我好像一讲错话别人就生气，有必然性吗？如果像穆勒那样的人，你看他的传记以后，一生有5、6万个祷告，类似这样的祷告，神就应允，神就答应他，那你只能相信圣经上说有一种恩赐叫信心的恩赐。得到这样的恩赐的人，就像有人得到怜悯的恩赐，他会服侍人，他会关怀人，或者有人得到教导的恩赐，教主日学，他帮助我们很快明白圣经的话语，而且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还有一些人得到一些预言的恩赐，他很可能很快就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那是信心预言的恩赐。这些都是圣经讲的清清楚楚有这样的恩赐，是因为今天我们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恩赐，缺乏这样的恩赐，只能去到一些很极端的灵恩的聚会里面去听一些这样的事情，好像很稀奇。不要，这是神圣经讲得很清楚有这样的恩赐。重点这地方告诉我们，神激励我们不但用先知的话语，他应许我们，他给我们供应帮助我们。这是一切愿意建造神的圣殿的人，一切愿意建造教会的人，神会赐给你一些想不到的资源来帮助你。我们就不一见证，我跟师母都，我们在服侍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神的供应，都是一些超然的供应，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多次那个数目就是我们刚好需要的。这些都让兼顾我们两个人的信心，出去传道将来靠信心生活是可以的。况且在北美的环境里面，教会还会给我们固定的薪水，是让传道人安心传道，不是让他不需要信心。但是神若许可允许一些事情让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走这条路，我们当年在神学院就是受到很深这样的操练，知道神感动我们去读神学，我去读神学非常的清楚，而且神也多次用这种精确的我们的需要预备，而且没有一个人除了夫妻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的，那供应那些钱临到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当作这个钱而已，我是在那里看见神是可以像圣经里面经历的。这些事情是经历我们的激励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将来敢于跨出去走信心的道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见证和经历来鼓励弟兄姊妹知道这位神是可以信靠的。只要你做对的事情，他会也是他感动的事情，他会预备各样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刚才看见神的激励，神的话语的激励，神应许来的激励，也看见神差遣来的激励。这位先知有困惑，这到底两棵橄榄树是什么？这个到底这是这个中间的金灯台又是什么？这个灯台是个见证，说明神的群体在世上是个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需要能力， 见证需要能力，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提到。这个后面提到是有两个见，有这两棵橄榄树到底是谁呢？我们看最后，天使给他解释十四节，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呢，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十四节。一个是所罗巴伯，根据第三章第四章这边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两棵橄榄树借着意象告诉他，是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或者耶稣亚。这两个人是神所高摩的拣选的，这个受高者的意思就是神所拣选高摩，神所认可的，用来建造，带领神的百姓来建造圣殿。这是近期的远处，终极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这地方两个职份，所罗巴伯是一个君王，代表君王的身份，耶稣亚是祭司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三重身份，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在这地方有两重身份指向未来的弥赛亚。所以真正建造神的殿是神兴起这两位，也指向未来救赎产生教会的耶稣基督，这是真正的建造，终极的建造。但是这地方神借着这两棵橄榄树来预表了两位领袖，来兴起来神拣选的，要来引导神的百姓，在那种低迷的属灵气氛中间，在外界的压力当中，来建造神的殿。第二个方面的信息是第四章第六节，大家一起来读，好，非常重要的，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些经文在历史中间，历史历代的圣徒受到极大的激励，特别是神被神感动要来建造一个信心群体的那些领袖们，那些愿意参与在建造其他人的弟兄姊妹中间，这句经文帮助了很多人。他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他提醒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虽然有势力，虽然他也很有才能，以色列的回归人中间也不缺乏有钱的、有才的、有财富的、有才能的，不缺乏这些人。但是建造神的殿不是靠这些，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属灵的建造跟一般的建造不一样。如果你盖一个建筑物呢，多半你有些能干的人，你有钱有资金，请了建筑师设计，再请一些能干的人来建造工人 contractor， 大概你就可以把一个建筑物盖起来。但是建造圣殿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它只是依靠这些势力和才能都是不能成就的，而且也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不知道做农民的人会有体会，我们弟兄姊妹，我最近知道我自己开始受到一些长辈的鼓励，我们开始种植一些东西在后院，然后就知道想起来小时候，其实农民，我是农民出身，农民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他需要信心，他勤劳以外，他必须耕种土地撒种，但是有一样东西，有一样事情他控制不了，什么事情？天气。天年不好，其实中国的农民，中国以前是很，今天我相信还是算农业国，一个农业国，或者像美国一些中西部这些农业州，一旦天年不好，他们其实农民就很辛苦，需要国家特别的补助等等，这些说明农民是靠天吃饭的。你辛勤的栽种了，你也撒种了，但是天年不好干旱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收成。我们种了一些东西也是下雨的时候，哇，就长得很好，施一点肥就长得好，但是如果干的话，哦，你不浇水你就不长了。这些都让我们知道，建造神的百姓，这个圣所的建造就像农民种植物一样，他有些事情他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像雨水他降不了，那些甘露他做不了，空气阳光他不没有办法。这些都是让我们建造，知道建造神的殿，我们建彼此的建造非常重要，是要依靠神的灵。首先我们自己会软弱，包括所罗巴伯之内， 在内，这些领袖都没有能力在外界的抵挡和内部的软弱当中，他们其实停工了十几年时间。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所罗巴伯在十几年当中到底做什么，一定很灰心很难过，所以才需要先知起来来激励他。这地方所罗巴伯经过十几年时间这种内忧外患，他已经意识到神先知借着先知告诉他需要靠神的灵成事的时候，他我相信可以进去的。以色列人跟其他民族没有很大的区别，除了他很聪明以外，特别拣选他在人性里面，他也是依靠势力的。大家还记得历史中间，大家读经这段时间知道，当埃及强大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两个列强中间，埃及一强大他就依靠埃及，埃及开始弱了，巴比伦兴起来他就靠巴比伦。特别是所罗巴伯的祖辈，大概是爷爷还曾爷爷，这样两边摆来摆去，哪边强大就到哪边去。而且朝廷中间的谋士也是看见埃及强大就赶紧，我们亲埃及派就鼓励君王投降埃及，亲巴比伦派就亲巴比伦。大家还记得他们为什么从政治上来说为什么被抓到巴比伦去，大家还记得，就是因为亲埃及，巴比伦生气了回来把他们抓去的。就是因为他的前辈祖辈所罗巴伯的前辈那个君王应该是约雅敬，就开始摇摆不定，政治上是这个原因，但是灵性上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灵性上是因为得罪神。所以这些也是这位善于依靠势力的，依靠列强帮助的，但是神说不要靠这些，也不要靠自己的才能，要靠神的灵才能得以成事。我想把今天的信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建造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信主以后很希望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能够自己得到建造，也能够建造别人。我想刚才其中一个信息是能够帮助我们建造别人，要用神的道来建造，神用先知来建造，来鼓励领袖来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教会也是非常看重的，在主日教会能够主日讲台能够解经的讲道，不是讲自己的观点。礼拜之后的主日学也是弟兄姊妹那些有心得的愿意教导的，按着圣言神的道来教导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也是有查经的聚会，能够那看我们知道神的道到底讲什么，怎么应用在我们处境中间。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特征，很明显的特征应该是以圣经神的道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它不是一个俱乐部，在一起大家交交朋友，孩子们找一些华人的群体，或者找一些我们平时可以诉苦，心理压力很大，夫妻家庭工作压力很大，需要找一个诉苦的群体。虽然我们团契可以达到一定的功能，但是主体我们是以神的道为中心，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建造别人不是靠着你的经验而已，过去你怎样的智慧的经验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要回到神的道，神的话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讲的，是用神的道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去建造别人的人，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要花功夫。我们教会一直在推行家庭崇拜，有些家庭不容易做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特别是做父亲的不能够承担起属灵的责任。那其中一个因素是技术性的责任，是自己是不熟悉圣经，当那些青春期的孩子问起一些圣经的问题的时候，不用说很综合性的一些神学的问题，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像摩西的母亲是谁，有人就赶紧查摩西的圣经，这个不太容易的问题了，但是这是很容易查得到，里面都读了很多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话不熟的时候，我们无法来建造我们的儿女。同样的是，如果我们自己对圣言很陌生，我们去建造别人多半是根据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喜好或者过去的经验来帮助别人，那个很容易，如果你过去经验是有问题，你很容易把别人带到有问题的事情上。所以我们首先建造别人的人，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多花功夫，除了一年这样读经计划、个人的灵修查经，在听到、在逐日学、在小组里面建立起扎实的对神话语的信念，然后并且用神的扎实的神的话语能够融会贯通，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女，也帮助那些来到你边上寻求你帮助的人。这个建造非常重要，是用神的道来建造。第二个，神建造 要依靠神的灵，道和灵这两样是不能够偏废，也不能够偏轻看一个重看一个。福音派非常强调神的道，我们很可能会偏差对圣灵的忽视。灵恩派非常强调神的灵，可能对圣道产生忽视。我相信一个平衡的健康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建造的方式，应该是神的灵和神的道同时看重，借着神的灵透过神的道来建造自己，来建造教会，我们也彼此建造。那靠神的灵，大家不要害怕，好像一提到圣灵就是灵恩派。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是他们非常依靠圣灵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强调以话语为中心的福音派里面的教会产生忽视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福音派教会应该是一个重视圣灵工作的教会，不是一个轻看。不要因为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影响，我们忽视对圣灵的工作。相反，我们应该常常倚靠圣灵。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很陌生，倚靠圣灵，倚靠圣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不只是形式，在那里我花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或者来到祷告会而已。祷告里面是有一种叫按着神的灵祷告的，我们很陌生。祷告神按着神灵祷告，是一个人来到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说，神啊，我的意志降服在你圣灵的引导面前。你就按着你的，首先你认罪悔改，没有私欲在神面前。第二个是你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意志降服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你的灵来引导我。在里面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出现按圣灵里面祷告。我们不强调圣灵里面祷告，有些弟兄姊妹会出现说方言的情形，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按照圣灵祷告的人，他是圣灵甚至用一种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你说不出来的叹息，你可能不一定这样求的，但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会引导你按照神的心意来求。所以非常宝贵的是那些愿意进入祷告操练的人，他经过一段的时间，他愿意意志上降服神，他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引导。那些就属于是依靠圣灵的人。依靠圣灵的人跟研经明白灵修读神的话语是没有矛盾的。圣灵又称为真理的灵，它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神的道的。神的道又帮助我们看见圣灵是怎样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的，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常常应该依靠圣灵。那依靠圣灵具体的做法，在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怎么应用呢？比如说你接到一个电话说家里有危机，那个人需要你很快帮助，这些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你去的时候不是首先冲过去，你首先做个简短一分钟两分钟的祷告也好，神让你帮助我，你的灵引导我，掌管我的口，今天去那里能够切实的建造那位弟兄姊妹。你用你的话语，你圣灵今天就与我同行，就这样祷告的短短的祷告，你帮助我，掌管我的口，出去的时候说出建造人的话，圣灵就掌管我的口，不该说的话就不说。我知道有位姊妹，她帮助人常常这样祷告，主你掌管我的口，好像受造者的口，好受教者的口，受教受神的引导，那嘴巴不会乱讲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就不会说那些流言蜚语，不会说那些伤害别人名声的话，你就会说建造性的话。圣经上说建造人的造就人的好话，不是恭维话，是建造人的好话。非常好分辨到底一个话是流言蜚语还是建造你们的家庭，建造你的灵性，就是当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会告诉你一些跟你的事情没有直接相关，但是他说完以后你对那个人有不好的印象，你可能对那个人还不太了解，但是这经过这个人说一番话以后，你对那个人有非常不好的印象，甚至讨厌他，那这个人就是是非的人。你对一个是非的人说出来的话，你一定要留心判断，将来他也同样在别人面前讲你这样的话，这是识人术，是不是？我知道一个弟兄很好，就是他爸爸给他识人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人会在你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他也同样在别人面前讲你的坏话，这是一个常识，这不是建造，这叫拆毁。圣经上对拆毁神的殿、拆毁教会的审判是非常重的。他说：“你要拆毁我的殿，我要拆毁你自己，拆毁你的家。” 所以大家很慎重，特别是习惯讲流言蜚语的弟兄姊妹哈，特别姊妹，如果到个人家里讲一些不关的事情、无关的事情还好，但是如果讲一些别人那些说这个人坏话的事情传来传去，那是一个拆毁神的殿的，神会管教的。我为了爱你们的缘故，警戒那些喜欢说闲话的姊妹们、弟兄也有可能。如果有这样的人，赶紧闭口，圣灵引导你掌管我的口，不要乱讲。讲的时候伤害别人，婆媳的关系伤害别人，可能女婿跟岳父岳母的关系，可能是伤害别人弟兄姊妹中间本来还没有的关系，因为你的嘴巴多嘴甚至乱讲话，可能伤害了别人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在神的群体中间，弟兄姊妹，我就像好像这时候就像牧者一样，告诉神托付给我牧养的人一样，切切防备这样的人，也提醒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提醒他，温和的提醒，弟兄啊姊妹啊，我们最好说造就人的话。一个源泉里面不会冲两种水，如果一个人出现拆毁人的事情、咒诅人的事情、咒骂人的话语，他不会说建造人的，他也不会同时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非常小心，在信心的群体中间，我们都是从败坏的人性里面出来，我们很容易在帮助别人过程中间牺牲了另外一个人的代价。所以这是一个辅导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爱心帮助人，但是要切切小心，建造是按照神的灵来引导，圣灵掌管的只有建造人，他不是说不会讲出人的软弱，但是他讲出来的是因为要建造那个人。可能两个同工在那里可能讨论一个人的软弱，这种可能性是发生的，但是你的目标是当你跟另外一个人讲其他第三者软弱的时候，你要很清楚很清楚，你的目标是为了爱他和建造他，而不是在后面喜欢讲别人的软弱。人的罪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当讲别人缺点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是都没讲过别人软弱，你会感觉怎么样？讲别人缺点的时候，你会舒服吧？对不对？特别讲那些比你能干的人，哎，那个特别你嫉妒的人，你能干的人他的缺点，你一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那叫罪恶的快感。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你分辨哈，如果你里面产生一种罪恶的快感，讲那些你嫉妒的人的那些，或者你听别人讲那个你很嫉妒的人啊，你很不喜欢的人，他开始讲他软弱的时候，你很舒服，那个也是罪恶的快感。圣经上说，摩西就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越离开最终之乐啊，最终之乐不知道埃及享受了什么，但是如果你听到别人的名声被毁，那些你嫉妒的人被人后面论断，你很舒服的时候，你赶紧悔改，你说主啊，你的圣灵帮助我，你看我又开始享受那种罪恶的快感。那这样呢，如果这样的人常常操练一次两次三次，他的生命就开始翻转。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过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其实有人做教会同工很多年的，可能性就十几二十年了，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警戒，也没受过这样的提醒，更没有人在门徒造就初期、信主初期这样的栽培他，所以他就很习惯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结果很舒服，自己很舒服了，还可能得到一个名声是我跟这个人很亲近，他把很多秘密都告诉我，但是牺牲的代价是别人的名声和教会的合一，这是要警戒再警戒。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自己分辨，也去帮助有这样倾向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话里面，在神的道中间，在圣灵里面一起来建立和神心意的教会。这样的话，我们建造，被神建造，被神鼓励，也彼此建造，而且大家可以有圣灵在里面，可以分辨哪些是神要借着这个人来帮助我的，哪些是人的话语。那另外一个帮助大家是一个建造的，又是合一哈。他某些建造的话语不是拆散你的婚姻，不是拆散你的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不是来拆散你跟别的同工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那些都是很容易分辨，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是有些听起来你很舒服，但是后果却是分裂的，却是那些造成别人的损失的，这些都不是建造，这些都是拆毁。所以要非常小心，神在这个事情上是非常严厉，来拆毁神的殿，拆毁信心的群体，拆毁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话语里面，我们首先刚才已经看见神的道来激励我们，神借着他是先知的话语、启示的话语，借着神自己的应许，借着他自己的差遣，直到我们要去。 我也希望来借着机会来鼓励短宣队的弟兄姊妹，神差遣你们，感动你们要往普渡去，有些往 Michigan 去，去传福音的时候蒙神的差遣，希望这样的差遣能够鼓励你，能够知道你被分别出来，这段时间有两天半的时间在普渡的地方，在 Michigan 的地方去传扬福音，神使用你。那没有去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用祷告来扶持他们，神也可以用你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有些人弟兄姊妹愿意往西北大学里面，福音很大的需要，新的同学很多，如果你有我们有这样的联络，你有这样的感动来参与，你也可以继续在这个方面蒙神的差遣，到那个地方去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当一个人生命被神碰触摸的时候，他愿意按神的心意来生活，蒙神的差遣，也得到神话语的激励，他去传扬福音，圣灵也加力量给你，加资源给你，体力给你，使得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激励到说，神实在是与我同在，他喜悦我手所做的工，神也必将他喜悦的福气加给我们。我们感谢神，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在教会里面付上许多的心力，许多亲爱的同工，在这个事情上我一直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想起我的许多同工，在这些年从过去十多年在这里服侍，许多同工在这里跟我在这里一起来建造教会，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也警戒过一些不守规矩的同工，按照自己的私欲来拆毁神的教会，我们也当面警戒他不可以这样做，这是非常严厉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后果。所以这些都是我在这些年中间一起学习也一起成长，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在神的道上继续的追求，能够操练常常跟神在一起，圣灵敏感里面引导对你内心那些掌管要说的话，那些要辅导的人，能够用你能够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资源，用你的才华来建造神的殿，来彼此的建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历史中间兴起先知来激励你自己的百姓起来建造你的殿，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也用你的道，你的灵来帮助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愿意委身愿意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的弟兄姊妹，主啊，能够依靠你的圣言，依靠你的圣灵的帮助去建造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主啊，带着你自己旨意里面的真理，主啊，圣言里面的引导，带着圣灵在心中的感动，主啊，说出所要当说的话，说出神所喜悦的话，说出能够建造他人的话，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把我们放在一起，不但在内部彼此建造，也向外传扬福音，主啊，你更是给我们资源，主啊，你可以震动万国的珍宝来建你的圣殿，你也可以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供应我们属灵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去彼此的建造，也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许多亲爱的同胞。我们也求你祝福一些在教会中间付出心力的同工，主啊，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去建造别人，你也祝福那些愿意委身去短宣，或者是用祷告扶持，或者是学生工作上有许多付出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纪念他们的心智，能够加资源给他们，加心力给他们，加福气给他们，主啊，好让我们越服侍越甘甜，知道神实在喜悦了我们。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